嗱，今晚请嚟呢位朋友咧，唔使我介绍都识噶啦，阿夫子刘瑞兆，多谢 你。你好， 你好。嗱，我好耐都冇见你啊，万语千言咧就等紧你上嚟同我哋 倾偈，随便倾偈 吓。最近系见过一次你，不过就唔系真人，唔系 physical 嚟见到你，就喺左右红蓝绿见到你，你嘅鼓励港人继续发声嘅。 當然啦，咁多年都係啦， 都有效果。咁啊，我哋今晚標題咧就叫霧霾京港啊。咁大家知道啦，而家北京城咧，中國好大嘅地區咧，就係霧霾。 半個中國都係。 係啦。咁咧，其中咧，啊早兩日聽到就話嗰個 visibility 啊，個能見度得200公尺，就非常之危險嘅。咁啊，個呢啲係大陸嘅事啊，香港就冇霧霾。今日咧天朗氣清，咁但係咧，其實咧。人人心中有個霧霾，到底邊個將為下屆特首嘅？咁啊，一定陣間問你啦。 問我，我 問曬咁多問題，包括朋友託我問題。嗱，第一條問題想問下你，喺過去超過100日，城中有好大嘅討論，就關於城報。講嗰啲係咪堅嘅？因為咧，城報而家成為香港嘅，有人認為係反動報紙，有人認為係言語相當惡毒嘅報紙。咁啊，但係咧鬧咗100日之後咧。終於梁振英宣布放棄競逐連任，喂，城報嗰啲係咪堅嘅？ 我唔知喎，點解咧？嗱，我唔係話有啲咩嘢嘅唔敢講或者咩嘢。嗱，如果係咁咧，大家就不妨可以睇下類似嘅判斷咧，唔止一家報紙喎。嗱，好啦，我具體講一啲啦。喺梁振英宣布呢一個唔連任之前嗰日。另外一家報紙可以講埋大紀元，點講咧？佢個標題非常明確啦，就話即係中央北京啊，否定梁振英連任喎，係具體講到咁清楚喎。嗱，咁跟住咧就只不過係話，因為當時好多人都未必接觸到嗰個大紀元啦，咁所以就冇乜點留意啊。但係圈內人大家白紙黑字印出嚟噶嘛，而且講得好明確噶嘛，係嘛？等等嗱，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即係話哦，如果大家覺得係自己有料嘅，咁我咪尊重大家有呢個感覺咯。咁如果係即係你話哦買大細買錯咗嘅。又不需要有什麼遺憾的 錢買得挺準 的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來說呢就我就背一些啦我就不是 說你背 經常看的因為為什麼呢很多時候呢都在背後很多個動態是在背後的還有大家觀察中國的東西注意一件事就是很多是積累性效果來的 積累性 是的 即是鬧執了100日就有效果不是 我所指的積累性呢不是以時段嚟分的甚至上你可以話很多年前有很多人在做緊啲嘢，慢慢慢慢積累緊一啲即係潛你話潛移默化又好啦，利害關係嗰種轉變又好啦，好多係因為咁樣嚟變化。因為大家你睇共產黨考慮的問題咧，其實考慮兩個字嘅啫， 邊兩個 利害？ 利害。 有利的就做得做， 不是國家民族利益咩？ 咁講嘅，咁講啦，係嘛？咁國家民族國家一個等號，中國共產黨 ，OK， 咁啊係咯，咁佢嘅解讀就解得通㗎，係嘛？嗱，咁所以咧，佢諗問題咧，基本上係諗利害嘅啫。邊一樣嘢做起嚟有利無害，梗係做啦；有害無利，梗係唔做啦；有利有害。就睇下利多定係害多啦。咁如果係有利而無害嘅，你話佢做唔做？唔係，即係冇利又無害嘅，你話佢做唔做？ 哦，咁啊 ，anyway， 即係我咧就了解有限啊，即係有限公司嚟啫。我只相信咧，其實咧呢個中共政權，其實唔止中共政權，包括埋美國咁咧，其實咧我哋叫做世俗人士係重權力。 因為咧， 同埋榮譽，所以喺奧運爭餐死嘅呢啲人咧，做嘢咧喺骨子裏邊咧都係務實嘅。 放喺伊斯蘭國啊，放喺四海而皆準政治講三樣嘢嘅啫。 係， 同埋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嘅崇拜呢三樣嘢嘅啫。第一權力，第二財力，第三武力。 哦，咁啊，我啊 三力啊， 三力 係啊。咁所以咧，你睇下大家留意一下，中國咧對外係非常務實。對內是非常強橫，對外是非常理智， 對內是非常愉環。 最新的例子就是南海那裡，這個解放軍海軍撈了美國一隻，甚至人說搶了美國一隻叫潛航器的，開頭就很惡劣，後來就說等人認領， 因為現 在就交 給 美國 了。因為為什麼呢？你對外如果是亂來的，人家可以不聽你指笛的嘛，人家可以跟你練過的嘛，那你一定有損傷的。所以這裡是不是想到厲害啊？有制約嘛，但如果對內呢，你看看對內基本上沒有制約嘛，沒有第二股力量暫時來取代共產黨， 沒有制衡， 他又沒有制衡嘛，所以他不可以亂來咯。我正話總結那幾句說話啦，大陸很多人聽到都說高度濃縮、高度總結的，他真的對內你可以亂龍嘛。 好啦，阿姑子個問題啦，咁香港屬於對內還是對外呢？ 嗱， 而家就霧霾濃香港啦。 你又看看哪一個層次了。如果你說在那個主權或者在那個操控那個階段來說，當然是對內一國，所以你見他政改他都亂來，突然間又說要 DQ 誰等等，可以亂曬龍的。但是呢，在個意識形態他是怕你滲透，所以在這個環境裡面，香港就是屬於境外， 叫境外。 你看现在大家有没有发觉香港人可不可以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 好像20年前呢，即是罗德成拿了一本，罗德成勾了， 即是 不可以做准一般人是拿不到的嘛，就是因为如果大家在共产党想，如果香港人个个都可以拿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喂，真的是国民待遇。咁回鄉證都唔使咯喎， 係 咁隨便翻去啊！佢又驚香港呢一啲咁樣嘅價值觀等等咧，係影響國內啊嘛，所以去到呢啲環境嘅時候咧，佢咪將香港當係境外咯。如果用傳統嘅思維咧，呢個叫做白區。 白區。 白區咧，即係話共產黨唔係直接管治嘅地區。其實大家都話而家共產黨絕對管治㗎啦，特區政府係一個幌子嚟嘅啫嘛，一個木偶嚟嘅啫嘛。但係喺佢嘅意念裏邊嚟講咧，就如果他直接管啊，不是现在这样还癫啊， 他现在透过代理人特区政府去管。 因为呢他就有个制约嘛，他要将一个两将香港呢，他仍然视香港有剩余价值嘛。留意着官方的说话，他说香港是没有剩余权力的。不过私下一句说话，香港仍然有剩余价值。 下半句什么叫做未讲出来。 什么叫剩余价值呢？酒钱啊。一個啦， 有出有入啦， 好實際噶嘛。咁另外咧，國內即管你係上海啊、北京啊、廣州幾發達都好，但有啲嘢咧係取代唔到香港啊嘛。你國際信心已經取代唔到啦，係嘛？咁所以佢仍然會維持香港嘅可利用嘅剩餘價值噶。 香港最有價值一樣嘢就叫做咧司法獨立。而實質上嘅三權分立，嗱呢個有爭議性，但係大家都知道三權分立。咁啊 ，anyway。不講呢度住啦，有機會再去講下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嘅問題，雙重國籍問題。不先最近啦，由於香港咧就叫境外，咁就境外咧而家要選個代理人出嚟，這個代理人咧就即係特首。咁啊，蘇花就未有消息。咁而家呢個特首梁振英以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都喺北京。咁林鄭今日話咧，佢上去咧就純粹搞呢個文化呢個合作嘅活動，簽下名咁嘅啫，就同呢個選舉無關。 我信㗎。 信話話 有人講係咯，因為佢講緊官司活動嘛，咁跟住佢幾日放假嘛，嗰幾日放假嘅嘢咧，佢冇講到噶嘛， 咁啊應該放假應該早啲啊，北京 咁，所以我信佢講嗰啲公開活動嘅內容噶。 公開活動內容， 佢點解冇講 大話？ 冇講大話。 OK， 係啊，真係 簡單直接啦。你認為邊個會成為特首或機會大啲？ 嗱，凡真睇呢啲問題啦。首先第一件事，每一屆的特首選舉的過程，記住不可以簡單做比較的。 Okay， 即每一屆的具體情況都不同的。 96年呢，這個時候到就董建華選出來，跟著就是董建華連任，不過做不滿就找曾蔭權就代埋剩餘那個任期，跟著曾蔭權連任，然後到12年的時候，本來就這個唐英年呼聲甚高，怎知殺出個梁振英，咁最後梁振英就當選啦。到咧喺12月初嘅時候，梁振英就宣布唔角逐連任啦。咁啊，三者之間係冇嘢係即係個 pattern 唔可以 follow。 所以我就話咧， 今天沒有太多時間說我們在採訪過程裡面每一屆特首裡面的過程，今天沒有太多時間說 內幕、 如果是再我們回顧那麼多屆特首的選舉，實際上三個特首而已、但有些是兩屆選舉的嘛，那過程裡面都不可以簡單互相比較的，所以呢有很多人就說，喂，上一次、你都暗示了梁振英、或者轉了由堂堂轉到梁振英的時候，你都有些信號出來，為什麼到現在都沒有的？接著就說，喂，如果你不讓梁振英連任，或者梁振英宣布不連任啦，北京接受啦、但是新的人你要讓他有足夠時間去告訴香港人聽，他是有料管治香港的嘛，這些是香港人的concern，即是關注啦、但國內的思維不是這樣的。 怎樣的 國內的思維呢？就是說他首先就計算個利害先。現在幾個月前去年開始他開始或者再做一些他想、下一屆特首，他第一件事關心的不是這些的、他第一件事關心的就是泛民、究竟出不出或出不出到候選人呢？他不是注重的結果，因為結果呢他絕對控制的， 這個正確， 他是百分之一百、二百可以控制嘛，現在他都控制百分之八十的，他絕對有能力，他只不過現在沒有信心而已，因為以前百分之二百，現在百分之八十好像隻腳凳腳動地，但實際上他仍然坐得很穩嘛。所以他第一件事想的呢，就是想泛民出不出或出不出的候選人，而不是從個結果的角度的，只不過是說好了，如果泛民出人或出到人，個玩法又不同、出不到人呢，玩法又不同。如果出不到人呢，喂，他真的可以稍微放手一点、你建制按照舊的制度，因為政改方案通不過嘛，舊的制度，舊的制度你可以多兩個建制去玩的，然後大家適度地碰撞，就不像玩到上屆那樣、即是 發了癲， 背後放劍、謠言滿天飛，只要他控制到不是好像上次那種玩法呢，你多幾個出來不要緊的。你說喂，以上一屆就說希望一次就定輸贏，跟住還要高票當選、喂，但是大家記不記得第一屆特首是怎樣 的、選兩次的嘛， 選兩次的嘛，喝得你碰撞的嘛，這次騙到香港人，哇，真的有選舉的嘛、 這個、有時你見中共言論非常瘋狂的，但有些事做得很務實，起碼做給人看是有一個競爭的。 對了，如果泛民是出到人的，他計算了。 好，這個第一個concern。 如果出到人，那、泛民現在拿三百多的選委票， 325， 上一屆拿200多，那他計算就說如果是拿200多的，那建制控制約莫接近1000票，那如果是給幾個候選人出來的呢，可能分不夠600票過半的， 是， 所以他就要控制，他就要多些腦筋，如果泛民不出的，出不到人的，他就可以放手。 今次泛民這個325票去計，他現在有1194個選委的席位，就是超過了 25%， 超過了四分一的，是首次達到這個數字。 所以現在呢，共產黨經常想的就是厲害，就是去到哪個位置，他現在手裡上很多牌的，都啲牌多到出現咩形勢，佢隨時都要揞邊張出嚟，所以佢亦都吸收咗以前嘅教訓，就係話佢真係唔需要好快定到邊個特首嘛，因為如果泛民 呢、這個我哋部分香港人有保留，我即係、有啲人咧朋友同我講咧，就話其實佢哋心中係有個傾向嘅，不過咧佢都 即 係 話 好多個變數。 嗱，大家要記住一樣嘢，除咗泛民之外，邊個贏親出嚟嘅邊個唔係共產黨只馬？即使你有莊爭，共產黨說喂，我對你不好放心，假使是這樣，但是你跳得出我的手指欄嗎？你敢作反嗎？沒人敢的嘛，沒人，所以他在這方面他絕對放心的。 由其他人說我說啦，給個泛民當選了進去，真的我們在這裡創作自由、言論自由，給個泛民選進去，他可以走出嗎？ 所以我就話，其實北京就話，你香港人以為我很關注究竟邊個啊？就話，咁總之出咗嚟嗰個嚇，而家嗱佢睇到個利害關係，就係、如果梁振英繼續做咧，咁香港人反彈啦，但佢唔介意喎，北京，你再係咁樣嚟講咧，佢咪你咪反彈咯，你咪上街咯，100萬上人街，對佢嚟講冇影響㗎，係嘛？你唔暴動。 係嘛？佢唔會咩嗱？我唔係鼓勵暴動嚇、嗯，我只係想説明一樣嘢。北京話：哦，你梁振英唔連任啊嘛，佢接受啊。大家都知道北京嘅影響係大過家庭嘅影響㗎啦。咁從北京嘅角度嚟講咧，即係話點解又會接受或者俾梁振英唔連任咧？咁樣關鍵就係梁振英佢做咗做到好多以前特首都做唔到嘅嘢、嗯。以前咧就係、是。泛民或者香港人不喜歡的特首，但都有建制喜歡他的嘛，或者真在這方面不會分裂出來嘛，即是你有敵人是很自然的、 嗯、 但是你可以做到有敵人而沒有朋友的是很難的嘛， 那就很難， 但梁振英做到嘛是吧，所以建制派呢都覺得哇你這樣，有一個建制派跟我說、 嗯、 他跟北京說就是說如果你要他們繼續挺梁的話咧，即係要他哋慢性自殺， 係咪好出名、好有影響力的建制派啊？ 又未必嘅，又未必嘅，呢啲係共同心聲嚟嘅。 嗯， 就即係話你嗌佢慢性自殺，好啦，第日阿爺你嗌我哋嚟執行你嘅政策，嗱，你應該知道執行你嘅政策最忠心實意嘅就係傳統左派，係點會係忽然愛國嘅啫？係嘛？咁但係你嗌我哋撐梁，到到最後我哋自己冇曬影響力。我哋慢性自殺咗啦！你要我執行中央政策，我都無能為力嘅喎。嗱，呢啲係咪利害關係啊？ 係。 北京一諗到呢啲利害關係嘅時候，佢會調節，佢點會聽你香港人意見咩啫？你睇下。 好啦，而家出於務實啦。嗱、啊，呢個第一個關注啊。咁第二個關注係乜嘢咧？ 第二個關注咧就係、是、大家都話：喂，你而家唔係梁振英下一屆特首，你邊個出嚟？你要俾佢做咩㗎？即係做你即係游說啊，或者即係顯示佢自己咩、嗯？或者你係競選啊等等啊。 顯示能力、 啊。係啦，但係北京嘅關注唔係咁嘅喎。北京嘅關注就話：喂，我話你得，你就得㗎啦。 OK， 我話你唔得，你得都唔得㗎啦。 即係阿爺話你掂就掂啦。 我祝福你就得㗎啦。咁跟住你哋而家咁多個人出嚟跑嗰啲。喂，你哋唔邊個唔從政，即係唔好話做咩職位啦。邊個唔從政一段日子啊？喂，如果我話你得嘅時候，你都包裝唔到你自己嘅嘢，咁呢個係你嘅責任咯喎。 係、嗯， 所以阿爺真係 冇料到啦嚇。 即係阿爺真係唔急於話邊邊個人唔夠時間 build up 自己嘅形象。 嗯， 唔得嗱，即使你話啊莊真，佢假如佢想俾佢做嚇，咁、啊、你做財爺都做咗咁耐啦。你包裝很多嘢噶啦，可以好啦。林鄭更加多嘢可以包裝啊，葉劉都可以有很多包裝。你曾玉成都有嘢可以包裝噶，係、 嗯、 嘛？但大家記唔記得啦？2012啊，曾玉成都企過出嚟話有人建議佢選噶嘛， 係係 嘛？ 係 咁嗰陣時都好急㗎。 前幾日先宣布話唔選， 咁嗰陣時都好急㗎。咁喂，我都冇時候整政綱啊，乜乜乜。有些人建議用什麼啫？民建聯也有黨綱啦，將改又換面， 攞出嚟 一樣得啦，係嘛？嗱，所以呢些全部不是阿爺的考慮嘅。咁、嗯、所以阿爺而家嚟講咧，佢嗱又同以前有些不同嘅就係、是，佢吸收了如果佢過早去暗示或明示邊個是未來的真命天子咧，切、嗯，呢、這個是香港人的解讀。 OK， 繼續嚇。 阿爺而家吸收了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很快咁樣暗示或明示邊個係真命天子嘅話，呢、這個人即時效果變咗箭豬，萬箭穿心。 係 啊，槍唔係阿爺都未必控制得到嘅喎。係係嘛嗱，咁所以佢話咪慢啲嚟咯，係嘛？你泛民如果因為你而家泛民已經有啲人講話，我哋唔出㗎啦嚇，我哋要做王者嗱，一種聲音啦，係唔係咁啊？唔知啦。咁、 嗯、梗有啲唔聽話嘅 阿爺。即係北京啊，成日都話啦，你講啫，佢信唔信你啊？共產黨一個狐疑症嘅動物嚟噶嘛，係咪啊？佢一定要將好多嘢放曬喺手裏邊，真係出現個結果係咁嘅時候，佢先諗下手頭上有咩牌可以去殺你啲牌噶嘛？ 嗱，呢個問題咧，點解共產黨其呢個concern咧，泛民出唔出呢個候選人咧？因為泛民裏邊咧係冇一個精神領袖嘅，而家所以係冇得談，有別於 唐。我又講下，我又講下，你覺得北京裏邊有啲人係點去睇呢個局咧？ 係點睇咧？ 咁好多人就話嗱，泛民已經即係主流聲音都話唔出人啦。 嗯。 咁北京有啲人就話講啫，第一信唔信咧？好啦，即使我信你啊，主流係唔出人啊，但係忽然間有一個唔知點樣嘅 長毛 跳咗出嚟，以致。是一些激進泛民， 是 嚇、啊，喂，你係激進泛民攞唔到150個提名票嘅喎嚇，咁、啊、上邊嘅計算嗱，計算得好準嘅嗱，呢、這個真係香港人要學下佢嗰條政治計算。我唔係講佢正義嚇、啊 嗯， 我只係講佢嗰個沙盤推演嘅程序。 嗯， 佢推演得好細嘅。佢其中一個推演就話，萬一有一個激進嘅走咗出嚟，咁你話泛民唔會俾票佢㗎，佢攞唔到150個。咁好啦，呢個人佢唔係為咗要當選， 當然啦。 佢於是佢就可以鬧你啲泛民啦。 誒， 點解梁家傑、何俊仁你俾票佢？而家我企出嚟，你就唔俾票我。咁泛民就話：喂，真係唔同路喎，乜乜你可以噶，但係嗰個人目標唔係要攞到啊嘛， 係 個目標就係要鬧啊嘛。 係 咁一鬧嘅時候咧，你咪始終有一個新聞㗎，始終有一個平台㗎。到時啲箭一定係射到。全道都是一定寫在北京的， 保證全部報道， 是不是、啊啊、北京他們考慮了這件事的嘛， 哇這樣、 啊、真 這個呢考慮呢、你不就是哭死自己咯，你說計算他是很準， 所以我就說 他哭死自己，因為呢水清就無魚的，香港呢始終呢有個言論 自由，這裡呢我又要講一句就說、喂，我大家有沒有發覺我們現在整天將我們正常人的思維去想事， 我 將我們正常人的思維放在一個不正常的腦袋裏面， 中國不覺得自己不正常啊， 那他就覺得你不正常咯，是吧，他是從他的執政者的統治者的利益的角度來想到每一個細節，而這些細節是我們一般香港人不會想到也都不需要想到的嘛，是吧，所以我們用我們正常的腦袋去判斷他的想法呢，他就說你們錯咯，是不是就是這樣，大家要知道他的思維邏輯是這樣的嘛， 他要零風險呢、在香港就很難的，他哭死自己亦都哭死香港，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一个过程，我从来不会用一个句号看问题的，我会用一个逗号看问题，他现在是处于这个他仍然是蒙混的状态，现在的情况我怎么概括呢，就是历代封建王朝延续的管治模式与意识和包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现代文明的矛盾碰撞就在香港出現了、我們怎樣駕馭它呢，香港這個浪很大，但我們一定要頂住，如果不頂住呢，不單止香港沒有，就是會就是想到個價值想到快，整個中國都會走回頭路，因為共產黨會覺得你這麼難搞的我都搞得掂你，那他就跟著呢又是會財大氣粗的了，尤其是大家又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現在中國共產黨是處於壯年，是一個人的人生裏面，無論怎樣都好，你多不喜歡他都好，他的確是一個壯年階段，以前文化大革命你說他是小孩的時候大病一場，差點病到死了、 衰到貼地、 結果、 用中共自己說的話， 他又國民 經濟陷於崩潰， 他又回生是吧、他嗰陣時咧係一個啱啱 B B 長大，1949年，跟住哇自己亂曬大龍嚇，咁、跟住咧又經歷咗一啲風浪，而家佢算係一個壯年喎。咁個壯年嘅時候咧，你睇下佢未來嘅發展咧，佢嘅肌肉咧仍然係比較扎實嘅喎。嗱、我係講事實啦嚇，咁、但係咧，正因為佢覺得自己壯年，佢乜嘢可以駕空駕馭，跟住佢又崇拜三力嚇、權力、財力、暴力。咁佢跟住咪好似一個壯年人咁，哇！我乜嘢嘢都可以放任啦，可以任性啊！啊，乜嘢嫖賭飲吹得嚟啊！啊，食嘢唔理咩？咁佢咪跟住積累緊自己個疾病咯？嗱，係同時發生嘅過程嚟㗎。 啊，將會有三高喎、 啊。嚇、啊！嗱，所以我咪話咧，我咪話我係唔會用一個句號睇問題㗎。 好嘅，得。咁仲有咧、啊，你講咗啦。咁另外一個concern咧，關注係乜嘢咧？點解仲咁耐都未有消息咧？ 另外一個咧就係從佢個角度，大家諗下，我係皇帝，你咁多人爭呢個位，如果我而家仲有時間嘅，我好快講咗邊個。一來，這個人咧可能會好識包裝自己嘅喎，啊，咁二來，如果我遲啲再講，你咪個個人要盡情表演俾我睇下，嚇，你叻嘅係咩嘢？你對我的忠誠是怎樣，你公開的和私下說的是怎樣，這些才是他要考驗一個人，和長期考驗那些不同的，有些長期考驗的好， 傳統左派的土共那些已經長期考驗了， 不知道 董建華嗰啲長期考驗㗎。 嗯。 嚇、啊，咁所以佢嗰啲嘢咧，就即係你唔需要公開咩，佢私下覺得都係一個判斷準確嚟嘅。但係而家企咗出嚟嗰啲嘅候選人或疑似候選人咧，咁同中共嘅交心程度有幾多咧？嗱，因為同國內嗰啲官員交接咧，或者個接觸咧，民主派就唔使講啦，冇得接觸啦，或者即係唔會同你交心啦。建制派，你知唔知國內啲文化係點睇建制派嘅？ 點睇咧？ 三類建制派㗎。係 點三類？ 第一類係叫做核心建制派， 係咪即係傳統咧？依、這個工聯會 講得好聽啲嘅就係話長期跟住佢久經考驗嘅 土共 啊，民建聯。工聯會實係嘅呢核心建制派，因為唔會出賣阿爺利益，即使自己谷到好谷氣， 好爆， 即係阿爺你真係好唔理解我啦。 我哋陣間仲有啲點谷氣法嘅。咁第二種建制派， 第二個叫做外圍建制派。 OK。 第三個叫做邊緣建制派。嗱，外圍建制派同邊緣建制派係有別於第一類長期考驗嘅。你嗰啲咧講得唔好聽啲咧就係。回歸後或者忽然愛國或者口頭愛國，呢、這個唔係我哋講啊，係國內自然而然有界線嘅。 OK， 係啊，嗱、嗯，咁外圍建制同邊緣建制有一個咩唔同咧？外圍建制就話係你係唔係我長期考驗嘅、嗯，但係你都黐埋過嚟，係，咁我對你都有信心嘅，放心嘅咁樣，因為 大會嚇， 你唔會跳草裙舞。 係 邊緣建制派咧，會嘅喎、哦。一睇到個利益唔符合嘅時候， 即係 保護自己嘅時候咧，佢會跳草裙舞嘅喎。咁從國內嘅角度就係機會主義者啦。從佢哋嘅角度嚟講，我務實喎嚇。 即係揾翻食啫嚇。 咁所以建制派啊，點解而家大家都話咁多利益嘅衝突？呢、這個就是共產黨嘅統戰政策嘅失敗啊嘛。佢係靠利益凝聚，唔係以前嗰種理念凝聚。 嗯， 嗱，呢個係好清楚 嘅。改革開放之前嘅主要嘅理念。 簡單到近期一個例子，你話放回鄉證俾泛民啊，你都可以申請啦。咁咧就係透過某個團體放出嚟啦，跟住張德江去接見佢哋啦。 周勇啊， 咁你一見完咗之後咧？咁從國內嘅角度就話嗱，我放啲正面消息出嚟啊，可以緩和氣氛啊。呢、這個國內自己本身盤算嘛，但係個客觀效果係點啊？國內諗唔到噶， 咪諗到兩 我哋落咯。我都話我哋正常嘅諗法，即刻諗到。喂，你揾佢哋嚟放料？哎呀，大家都覺得該會咯，係嘛？ 真係唔知道中共咁肯， 因為點解咧？ 隱咁嘅喺香港， 即係點解？最高領導人睇報告嘅啫嘛。Okay. 報告寫得好的咁佢咪咩咯？ 喂，萬七咁多人攞嚟香港嘅咯喎！ 哎呀，所以你咪用正常人個腦嚟諗嘢咯。 O K， 多謝。O K， 好彩，好彩。 嗱，第二，咁傳統左派睇見，喂，你話佢哋900,000人簽名反對港獨， 交到貨幾箱啲 紙，圍住山頂牽手表示團結， 健力士大全。 係啊。咁好多傳統左派就話：喂，我哋做嘅喎、哦，咁、大家知啦，真係佢哋有動員力量啊嘛， 係 嘛，係佢哋做嘅喎。但係點解而唔接見我哋啊？其他人就話：喂，原來咁樣就可以見㗎啦，抬高身價。嗱，咁所以而家左派即刻就話：係、又應驗一句説話啦，就係、是。早愛國不如遲愛國，遲愛國不如不愛國。原來不愛國、遲愛國先是統戰對象最有價值的， 即係最高 bargaining power。 咁咪係咯，所以你話北京佢啲統戰政策其實搞亂咗自己內部噶嘛。好啦，而家放消息出嚟，到今時今日官方都未講過，係咪證實嘅喎？行動係證實嘅，蔡耀昌翻去啦，攞回鄉證啦，但係。官方咧未有一個人企過出嚟咧，就呢件事咧係解釋過咩嘅話。咁跟住咧，大家就話：哦，你透過轉彎放風咁樣嚇，好啦，當你係真嘅。但係轉彎放風裏邊咧，又有啲嘢咧，其實係適得其反嘅喎。啊點咧？我只係引述翻啲公開咗嘅嘢。大家睇下周先生佢 周勇啊， 間接放料嘅時候咧，佢係用反對派呢個字嘅， 係 嚇、啊、喂。大家都知道，喂，佢對住張紙嘅喎，咁即係呢句説話咧， 咁即係上邊都認同啦。啊，你而家仲用反對派嘅態度嚟對泛民，你放翻個回鄉證啊，嗌人申請啊，個誠意有幾大咧？ 喂，這個嚇，你用咁嘅字眼咧，都有違咗呢、這個即係黃光亞所講喎。 梗係啦，黃光亞都話係泛民係我哋嘅朋友， 建制派啊嘛。係 啦，啊，好啦，仲有喎，周先生又有加一句佢自己嘅説話，就話佢都問過，如果係主張港獨嘅或者係犯咗罪嘅，咁啊申請啊得唔得咧？啊，我估都係唔得噶啦咁樣。喂，這句呢句咧係邊個意思咧？唔知喎，但係從個客觀效果咧，老百姓一收到，泛民收到，梗係啜一聲係阿爺，透過揾啲人要講噶啦。咁呢啲咪打曬折扣啊？嗱，咁所以我就話啦，國內咧學呢啲嘢，佢係睇到個政治現實，佢有啲嘢咧係要作政策性，係要作策略性嘅調整，而唔係政策性嘅改變。策略的調整我記住 策略上的 是的即 不是政策上 進進退退這樣 但也很好 但是呢很多時候呢國內他會是學皮不學肉學肉不學骨就是因為他本身的質他的思維他那個鬥爭他仍然是以一種這樣的方式現在是從絕對硬慢慢變成軟硬兼施他這樣處事嘛這樣 就變成個客觀效果一定打折扣的所以一看到這裡呢他現在對未來那個泛民那300多票他仍然是採取懷疑的態度他還有在其他建制的選委裡面他也都擔心喂都有些失控的雖然現在呢梁振英就不會參選了這樣但是他們這班又會不會即是都會有些不聽話呢以前北京又話佢絕對有信心噶嘛，喂，而家可能唔聽話過。 經過上次之後咧，梁振英689票當選咧，因為1200人啊嘛，689票咧，其實係僅僅過半嘅啫。其實個政權係唔穩嘅。就算你話裏面有好多建制派、好多有錢佬，其實唔係咁多支持。 所以我就話佢自己咪杞人憂天咯。你絕對控制到600以上咪得啦，601你都係。 都贏 啦，都係合法嘅。佢唔 係咁諗，喺我眼中係合法。 佢一定要高票當選。我話你高票當選唔等於佢有威信㗎。 啱， 嗱呢個咪思維上面嘅問題咯。 咁佢要面啊嘛， 誒呢啲咪假嘅咯，呢啲真係自己呃自己咯。 好，咁啊，我哋咧不如唞陣先，阿夫子翻嚟再傾過。